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其实我们要宣讲的经文是七到十节。在上一次主日当中，我们已经宣讲了一到三节的经文。我来为你们诵读全篇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同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是上帝的话。在上一堂当中，我们讲到了以弗所书的前半段，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在这一堂当中呢，我们要宣讲后半段，就是他叫你们活过来。在整个第二章的一到十节当中，使徒保罗首先呈现给我们的其实是一个坏消息，这个坏消息就是罪恶和死亡的真相。一到三节，我们在罪恶和死亡当中，我们在与神隔绝的里面。接着呢，他又描述了翻转这个罪恶和死亡的关键，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四到六节，神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要知道，看一同这个字就意味着我们所处的光景，基督进来把我们带出这个光景，不仅一同活过来，并且是一同坐在天上，对不对？一同的意思是基督认同我们，这个就叫福音。而贯彻这一切的，而为什么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又活过来呢？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贯彻这一切的就是上帝自己浩大的恩典，他要把这个恩典显给未来的世代看，或者叫做在未来的整个世代当中显出来。各位，我们在这个角度来讲，都是划时代的人，都是时代的这个宠儿哈。什么叫时代的宠儿？就是在一个新的荣耀的这样一个指向未来的时代当中，恩典临到人的身上。这就是七到十节。所以呢，我试着用一句话来总结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的经文，就是在罪一到三节与恩七到十节的相遇当中，福音临场了，就是四到六节。在罪与恩的相遇当中，福音临场了。而在这一个福音的临场当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件事，这是使徒保罗不断给我们呈现的一个对比和冲突。是什么样的对比和冲突呢？其实就是罪恶与恩典之间的对比和冲突。并且不仅仅是对比和冲突那么简单，在罪恶与恩典的对比冲突当中，是恩典胜过了罪恶，是恩典扭转了死亡，是恩典颠覆逆转了罪恶和死亡的结局。这个叫福音，这个叫好消息嘛，这个就叫盼望。 所以在这样的对比和冲突当中，我们得着了这一个救恩。你仔细思想，为什么拯救这件事情常常被说成叫做救恩呢？救恩叫做拯救的恩典吗？救赎的恩典吗？因为救赎本身是一场恩典。换句话说，救赎天然带着一个属性，这个属性叫做恩典的属性。它其实不是公平的属性哈，审判天然带一个属性叫什么属性？公平的属性嘛。犯了什么错，得到什么后果，这个叫公平。审判天然带公平的属性。而救赎呢，救赎天然就带着怜悯、恩典和慈爱的属性。在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是上帝的那一个恩典胜过了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哇，这个就叫好消息。你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婚姻家庭中，工作中，与人相处当中，每一天当中，常常都是罪恶胜过了很多的东西，对不对？然而福音就是上帝的恩典胜过了我们的罪恶。我们常常自己的罪恶胜不了，对不对？胜不了就发出来伤害自己，伤害别人。但是神的恩典一旦胜过我们的罪恶，就使我们从此人生不再一样。甚至他描述这个不再一样，说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并且一同坐在天上，指向一个永恒的盼望。哎，我们来看一看经文本身的对比哈。首先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在描述一个事实。但是第五节是对这一节经文的一个逆转，第五节却说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哎，在罪恶和过犯当中死了，但是在基督里面却活了过来，很明显是一个对比。然后第二到三节说，我们从前是什么光景呢？放纵肉体的私欲。什么叫放纵肉体的私欲？上一堂讲过了，其实就是在自我里面被罪捆绑的状态嘛，就被罪辖制的状态，活在罪中不得不犯罪的状态嘛。但是第十节却有一个极大的逆转，这个逆转太幸福了。他说神却要叫我们怎么样行善，就是他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你想一想，当一个人能行善，并且是行神预备让我们行的善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祝福？当然是一个莫大的祝福，因为活在罪中的人被罪辖制。但是有一个逆转，神叫我们行善，行那些他预备让我们去行的善。什么叫他预备叫我们行的善？就他预定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去行的善，他规划出来，他定下来让我们去行的那些善。感谢赞美主。多少时候我们自己做了一个错事恶事的时候，自己都恨不得甩自己两巴掌，对不对？怎么又这样？怎么又做了这样的错事？自己有的时候都无奈，对不对？但这节经文却说救赎的恩典有一个果效，今生的果效就是去行那些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善。又是一次逆转。然后第三节是一次结局的逆转。什么结局的逆转呢？第一节是开始的逆转，第一次的逆转是开始的，二到三节和十节是过程中的逆转，然后第三节又有一次逆转，是结果性的逆转，就是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你说活在罪恶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是不是可怒之子，受咒诅的状态？但是第五节却说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表明是蒙救赎被祝福的生命的状态。又是一次的逆转。这三个逆转和对比，其实都是福音的大能临到我们身上的表现。而经文用一句话来总结说，这一切都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请注意，不是因为我们优秀，不是因为我们能干，不是因为我们长得帅，而是因什么呢？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哦，你知道这个其实是一个，这种修辞手法很厉害的。 是因着神的爱，但是是什么样的爱呢？是他爱我们的那样的爱啊，就因为爱所以爱，对吧？你怎么爱我呢？就像我爱你那样去爱你，爱我，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什么样的爱？就是他爱我们的那样的爱。为什么形容神的爱的时候没有用其他的事物做对标，说哎，就好像我爱你那样爱？因为其他的事物来对标神的爱都对标不上，都太肤浅了。怎么来衡量神的爱呢？就是用神自己的爱来说，神的爱就好像神爱我们那样的爱，使我们活过来。这个就叫做白白的恩典，这个就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对不对？所以经文清楚地说，他为我们活了过来。他不仅叫我们活过来，叫我们活过来用了一个词叫一同，对不对？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不仅我们活过来，基督也活过来。但你一定要纳闷，一定要思想，就是他凭什么要活过来？他本来就是生命的主，创造的主，对不对？他活过来的意思，首先是他先去替我们死了嘛，他有一个前设性的隐含，对不对？很明显，这个前设性的隐含都不用辩驳的。他活过来的意思是他先替我们死了。问大家，他为什么替我们死？第一节告诉了我们答案，对不对？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就是他替我们死的原因嘛。因为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了，所以他要替我们死。因为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做罪的奴仆，被罪辖制，顺从肉体的私欲，所以他要叫我们活过来。不仅活过来，并且坐在天上。然后在保罗的世界观当中，天与地是两种世界观。地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属肉体的、邪恶的、糟糕的一种这个状态和生活，而天代表的是一种属灵的、圣洁的、美好的生活。在天与地当中，有的时候它是这样来对比的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表明什么？表明基督替我们便利了整个从死到生的过程。请注意，是基督替我们经历了从死到生的过程。要知道，他不需要死，他不需要死的意思是，甚至他都不需要复活，如果单单是为着他自己的话，因为连死都不需要。但是为我们的缘故死，也为我们的缘故复活。用一个比较文学的手法说，就是他只身穿越生死，于是我们在他里面就可以穿越生死。你知道，在今生，无论你多少的金钱、多少的智慧、多大的能力，你不可能穿越生死的。你可以穿越贫穷，但你不能穿越生死，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只身穿越了生死，然后我们在他里面也就可以穿越了生死。因此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进入到了我们的命运当中，我们的命运是死在过犯罪恶里，背负了我们的罪孽和死亡，然后就把我们带进了他的命运当中。因为一同那个字嘛，就是把我们带进了基督的命运当中，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意味着我们在他里面得生命和荣耀。一同这个字其实是他先进入我们的命运，又把我们带进他的命运当中。这一个就是生死之间的奇异恩典。为什么说这个恩典是生死之间的？因为他既对付死，又带来生。这样的恩典是解决生和死的问题的。他首先在我们的过犯和死亡当中，请注意，是在我们的过犯和死亡当中，他承受了死亡，然后把我们在他的复活和升高当中，把我们的生命复活和提升。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个奇异的恩典。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恩典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恩典有一个最基本的意思。恩典是什么意思？好多弟兄姊妹可能脑海当中立刻就能想到那个基本的定义。恩典的意思就是白白得来的，不需要付任何代价的，并非自己做工赚取的。是的，这些都是恩典的意义，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人就会把恩典这个词呢翻译成叫做礼物。而确实哈，礼物也有这样的特性，礼物是白白的，礼物是没有付价钱的，礼物不是自己赚取的，是别人送的，对不对？哎，确实有这样的特性。但你有没有发觉，我总觉得哈，如果把恩典翻译成礼物有点太轻浮了，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呢？你想一想哈，我们来想一想，在生活中，哎，在生活中如果你有礼物确实挺高兴的，对不对？别人送你一个礼物挺高兴的。但是仔细想，即使没有这个礼物，好像也不太耽误正常的生活，对不对？礼物嘛，说到底对一个人的生死来说其实是无足轻重的，不关乎生死，对不对？礼物说到底并不动摇人生的根基。哎，有没有对人的生命影响大到一个地步，让人这个取决人的生死和方向？没有，对不对？并不足以震动人的生命。但是恩典不一样，恩典虽然和礼物一样是白白的，没有付工钱的，不是赚来的，没有付代价的，但是其实礼物这个词呢，相对来说是一个现代词汇，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词汇。恩典其实是一个很古典的词汇，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其实呢，把恩典这个词呢，如果翻译成白白的赏赐，或许比翻译成白白的礼物更合适。为什么？你想，礼物接受拒绝都无所谓，但是赏赐呢？赏赐这个词哈，你仔细想，天然就带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啊，这个重大、庄严、神圣感，对不对？啊，甚至除了重大、庄严和神圣感之外，甚至还有点压迫感，对不对？啊，有点扑面而来的挑战感，甚至有点羞辱和威胁感。就你是谁？你凭什么赏赐我吗？而这个，让我们想一想，神圣、庄严、重大，还略带威胁、挑战和震动的意味，这个不就是福音的特质吗？想一想，对不对？这不就是福音的特质吗？但是礼物呢？礼物怎么看都有点打折福利的感觉，对不对？啊，这个给你点礼物啊，给你点福利啊，所以你会发现人们会欣然接受一个礼物，没问题，生活照旧。但如果人们领受了一个恩赐、赏赐呢？这个对他震动就很大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恩典这个比较古典的词汇放回到古代的语境当中去，才比较好理解什么叫恩典。想一想，在一个古代的语境当中哈，一个饥荒战乱的年代，盗贼四起，饿殍遍野，人人朝不保夕。在一个暮色低垂的旷野，一个瘦骨嶙峋的少年倒在了通往京城的官道旁。啊，有画面感来了哈。这个时候在他旁边经过了一位富家翁，一位侠客吧，好吧。武侠小说都这样写的嘛，一位侠客。然后呢，把身上仅有的一块饼掰了两半，一半分给了这个少年。然后少年就因着这半块饼活了下来，并且在后来的这个乱世当中出将入相啊，这个武侠小说都这样写的嘛，对吧？啊，你知道这半块饼跟你家里储藏室的饼是不一样的，你家里储藏室可以有三摞饼，可以有数不清的饼，但是跟这半块饼都不是一个饼， 为什么？因为这半块饼改变了少年一生的命运。因为没有这半块饼他就死定了，有了这半块饼他才活下来的，对不对？所以这半块饼在本质上叫恩典，不叫饼了。已经在本质上这半块饼叫恩典，对不对？虽然这样的恩典确实是白白的，对吧？啊，白白给他的。但是想一想，沉下心来想一想，这一个白白的恩典却是足以震动这个少年人整个人生的，对不对？他整个生命从此都不再一样了，他整个人生的转折点都是因为这半块饼，对吧？好，于是活下来的少年翻身跪倒在地，然后在恩公的面前发誓，从今往后愿为恩公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对吧？武侠小说都是这样写的。哎，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恩典给人的生命带来的动力嘛，这个就是恩典给人的生命带来的震动嘛。恩典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但是想一想，你们有谁收到礼物的时候发誓要替对方去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没有吧？礼物嘛，有没有都差别没有那么的大。所以这是恩典跟礼物的第一个不同，它不仅是白白的，它还足以震动人的生命的。再给大家一个场景，同样是古代的场景，我突然发现当我要讲恩典这件事的时候，如果不放回古代的场景，在现代的文化当中很难说清楚。因为现代文化是被一个礼物塑造的文化，而不是被恩典塑造的文化。再说一个古代场景，你知道古时候呢，一般呢皇帝的赏赐都叫恩典，对不对？都叫恩赐而不叫礼物。不是说皇帝赐给你一个礼这个给你一个礼物，不是的，都叫皇帝给的一场恩典。有一日一群京城名门望族的公子哥结伴春游踏青，好巧不巧，在郊外的杨柳堤岸旁边，你与皇家长公主一行相遇了。哇，这个无巧不成书嘛，对吧？于是几天之后，皇帝在御花园召见，夸赞张爱卿你年轻有为，并宣布赐婚。啊，赐婚，一道圣旨下来，要将长公主赐你为妻。你知道这个叫什么？这个对你们张家来讲，这个叫恩典，对不对？这个叫天恩浩荡，这个叫皇恩浩荡。哎，这个恩典是赏赐。但是请注意，我要提醒你，这个恩典虽然不是你付代价赚取的，但同样的想一想，这个恩典也是不容商量的，这个恩典是没法拒绝的，这个恩典是不可推辞的。因为在古代，如果拒绝皇帝的恩典，那个是要杀头的，你知道吗？在古代拒绝皇帝的恩典，那是要杀头的。你不能把这个恩典当成礼物给推辞了，对皇帝说，哎呀，我不要，家里不缺女人，看看谁缺送给谁。你不敢这样说，对吧？这样说就要找死吗？你没人可以敢跟皇帝这样说。因为皇帝把你招到御花园来不是跟你商量的哟，请注意，别搞错了，你别搞错了场景。他不是来跟你商量的，他是来恩赐的。他是来恩赐你家的，他是来赐给你恩典的，你只能顺服，即使长公主已经三婚了你只能顺服，你只能跪倒在地说谢主隆恩，对不对？ OK， 你突然发现恩典虽然不是自己赚取的，但恩典也不是礼物。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是礼物，因为礼物拒绝一下那叫客气，但拒绝恩典那个是要杀头的。好，恩典，你突然发现对人的生命开始有点威胁了，对不对？开始有点挑战了，虽然是白白的，不是赚来的，没有付代价的，但是拒绝恩典 没人可以拒绝的。恩典这个古典的词汇跟现代的礼物的观念还有一个不同，第三个古代场景，就是恩典与礼物比起来，你仔细想哈，它其实天然就隐藏着一层意思，就是承受恩典的人其实是不配得到这个恩典的，不然它就不叫恩典了，对不对？而礼物，接受礼物的人没有天然隐含一个意思说接受礼物的人是不配承受这个礼物的，没有这个意思，但承受恩典天然就有这层含义了。我常常觉得现代人很难理解恩典，比较容易理解礼物，却很难明白恩典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通常是没有人觉得自己是不配的。我们通常会说别人不配，你也配，对吧？我们通常会说别人不配，但是我们很少从心底里觉得自己不配，对不对？我们说这个嫁给一个人都叫下嫁，对不对？为什么不叫上嫁呢？上嫁是货物，对吧 ？OK， 你知道这个其实是不配。恩典它确实隐含了一种不配的意思嘛，但礼物天然没有这层意思。你想一想哈，一旦人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他对这个恩典就会有一种真实的回应，但一旦人不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他就很难领受这个恩典，也很难明白这个恩典。所以让我这样来总结，首先是的，恩典确实有这一个白白的属性，不需要付代价，不是自己赚来的，是的，有这三个属性。但是也千万别忘了，恩典虽然是白白的，不付代价的，不是自己赚来的，但恩典也是彻底颠覆人生的。恩典，接受了恩典的人是从此要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对吧？因为它会震动你的原来的人生轨迹嘛。恩典虽然是白白的，但是也是不容拒绝的，不容商量的，无法推辞的。在古代语境当中，拒绝恩典的结果是要杀头的。恩典虽然是不是赚来的，但是同样恩典是给不配的人的，是赏赐，是施恩，是怜悯，而不是交易。各位，在21世纪的现代说恩典这个词的时候，你会觉得天然就有一种威胁感了，有一种压迫感，有一种，当然有一种神圣感没问题，但是也有一种羞辱感，因为这个词本身会打破一种叫做现代主义的人的天然的自我本位，这个词会打破一种人的独立自主，人的自我尊严，这个词其实会打破人的自我系统。然而圣经却说神赐给我们恩典，圣经没有说神送给我们礼物，圣经说神赐给我们恩典。你就知道这个虽然是白白的，不是赚取的，不是付代价的，但是这个白白的，不是赚取的，没付代价的恩典，却是带有一种威胁感，带有一种神圣庄严感的同时，带有一种打破我们的独立自主的那种天然的威胁感。这个恩典不是我们付代价的，但是它却有巨大的威力，它会颠覆人生，就经文说的让人出死入生，当然是颠覆人生，从此不再一样。他会不容拒绝，因为第八节告诉我们恩典跟救恩是连在一起的嘛。那拒绝恩典其实等于是拒绝救赎嘛。拒绝救赎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不需要你来代替我，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拒绝恩，他还挑战人的尊严，领受恩典的人其实要承认自己并不配这样的优待，这个会挑战人的尊严的。因此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恩典是白白的，人没有付上代价。为什么第四节说因他 丰富的怜悯和他爱我们的大爱，确实是白白的，不是出于我们，出于他。这个恩典也是要颠覆人生的，因为我们已经倒在了路旁，他叫我们活过来，五到六节这样说。这个恩典是不容拒绝的，因为拒绝的结果就是站在了恩典的对立面，拒绝的结果就是拒绝被拯救。第八节，救恩救赎的恩典是连在一起说的，对不对？第八节告诉我们，然后这个恩典也是给不配的人的。然后第八节第九节说，叫一个人也不能自夸。不能自夸的意思就是承认自己不配，承认自己没有办法赚取。最终第十节告诉我们，这个恩典也会彻底的改变我们的生命，非常彻底的，是要叫我们怎么样行善啊，而不是继续活在罪恶当中，叫我们行善，这就是恩典。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恩典的故事。法国作家雨果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叫做《悲惨世界》，这部小说被历史历代的导演舞台剧搬上大荧幕。在《悲惨世界》当中呢，雨果给我们讲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恩典的故事，主角叫冉阿让，对吧？在一个饥荒的年代，冉阿让为了抚养自己姐姐的孩子，他的外甥，为了让小孩子不至于被饿死，他偷了一块面包给小孩子吃，他因此被捕入狱19年。各位你想一想，不仅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连人的良心和常识都告诉我们，如果人要快要饿死的地步，吃什么都不犯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常识和良心也说，如果你到了快要饿死的地步了，你去拿什么，拿别人的东西吃，这个是不犯法的，对吧？肯定不犯法嘛，因为这个到了快要饿死的地步，吃一块面包是理所当然的天然的事。哇，世事蹉跎，在狱中待了19年。你知道在这19年里，他受到了很多的虐待、偏见、侮辱、藐视，加上一块面包被判19年，这样巨大的不公，你知道一个正常人也变疯了，对吧？他开始变得愤世嫉俗，他变得内心冰冷，他对这个世界怀恨在心，他也变得铁石心肠，他觉得每一个人都在伤害我，每一个人都在虐待我，对我不公，所以我要以牙还牙。既然这个世界以恶意待我，我要以恶对世界。因此在冉阿让的身上，你会看见恶成为了滋生更多恶的原因，恶成了恶性循环的起点。但是19年之后，他刑满释放出狱，出狱之后，在当时的年代没有什么合法的身份，他就只能流落街头。当他流落街头的时候，被一位好心的主教给收留了，把他带回家，给他热乎的饭菜，给他床铺，来这个温暖他。然而你能猜到，冉阿让却在半夜起身偷偷偷走了主教家的那个银制的餐具。因为主教请他吃饭的时候，主教家的餐具都是银子做的嘛，银餐具、银杯、银勺、银碗，他吃饭的时候就看见这都是银子，对吧？等主教夫妇这个睡下了，他就起来把银制的餐具打包带走了。感谢赞美主，他被抓住了，警察把他抓住了。警察一看一个流浪汉一般的人却带了一包银制的餐具，很明显不是他的呀，于是就把他带到了主教家，因为警察也认出这是主教家的银制的餐具嘛，带到了主教的面前。你知道这个时候，只要主教说一句“是的，我的餐具被他偷走了”，那么冉阿让的命运你可想而知，偷一块面包被判19年，这次一辈子也别想出来了，惯犯嘛，小偷嘛，恶人嘛，就让他死在里面了。基本上这个结局就是这样注定了，对吧？可是你知道当时的主教是怎么说的吗？主教先是平静的，满眼慈祥的 静静地看着冉阿让。过了一会儿，主教默默地转身，拿起身后的银烛台，因为当时的烛台也是银子制的，走过去对冉阿让说：我亲爱的朋友，其实这些银餐具本来就是我送给你的，可是我亲爱的朋友，我也送给你了这些银烛台，为什么你走的时候忘了带走呢？哇，主教这句话对冉阿让来讲是一个多大的震动，因为在这个时刻银烛台已经不是货物的意义了，他是在主警察面前替冉阿让来辩驳，而辩驳的方式就是他要牺牲自己的财物。主教看着冉阿让对他说，平静地说：平平安安地去吧，但我还要告诉你，这里随时欢迎你回来。这是一个恩典的故事。这什么叫恩典？这就叫恩典。恩典在这里，银烛台已经不是礼物的意思了，它是恩典，它是一场恩典，向不配的人施恩。冉阿让在这一个时刻真的不配，对吧？人家好心收留你，给你热乎的饭菜吃，你吃饭的时候看见银勺子就偷走，肯定是以怨报德，对吧？他不配被主教施恩了，但是主教却依然给了他恩典。雨果这样写，他说：那一刻冉阿让突然领会到了主教所做的事。你知道这19年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全是不公，全是恶意，全是剥削，全是虐待他。但那一刻他突然领会到了主教所做的事。但是接下来雨果我觉得他非常深刻的说了一件事，他说：但是他却是说不出是受到了感动还是受到了侮辱。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因为起初冉阿让已经做好准备了，被警察带到主教面前之前，他已经做好准备说要想要去对抗那一个事情。好吧，被你带到面前了，被你发现了，我就回去坐牢呗，没办法了，破罐子破摔了。他想要鼓起自己的傲气去对抗全世界的时候，突然世界给他的不是一支箭，世界给他的却是一份爱。这个时候他突然觉得自己鼓起的所有的傲气好像一下子全部泄了一样。但是主教给他的那份宽恕是他这辈子都从来没有见过、经历过、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甚至是他从未承受过的最重大的威胁、最猛烈的进攻。什么意思？雨果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把这份恩典称之为叫做最重大的威胁、最猛烈的进攻？雨果其实在告诉我们，恩典虽然是白白的，但是这份恩典却能威胁到人的生命，因为它威胁到了冉阿让一辈子所保持的那种人生态度。冉阿让有一个坚固的人生态度，多年以来他觉得世界充满了不公不义，以至于他内心充满了苦毒、怨恨和仇恨，因此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他感到理直气壮，你知道吗？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即使有错那也是别人造成的，是这个世界的不公让我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是他的人生态度。但是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他如果接受了这份恩典，那么他之前人生所有的操作系统，就是那种愤世嫉俗、以恶报恶的想法就会崩溃掉，对不对？如果他向恩典让了步，他整个人生都会被颠覆，他原来的世界会彻底的坍塌。要知道他原来是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以恶报恶的人生态度，这些年来这样的人生态度已经在他的心中安营扎寨，深入骨髓了，对吧？并且这些年来一直充斥着他的心灵，对这个世界的怨恨 指引着他生活，换句话说，对这世界只剩下冷漠和怨恨，成为他活着的动力，成为了他活着的指引，成为他活着的旗帜。这些年来也是用怨恨来引导他生活。你知道，如果主教这个时刻把他送回到监狱当中，虽然很残酷，但是至少他的人生可以继续原来的状态，如释重负，因为他可以继续原来的刚硬的想法，继续活在原来的苦毒、怨恨、罪恶当中，对不对？他不需要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他可以继续刚硬的说，我被这个世界不公平的对待了，我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有权怨恨，有权心怀不平，有权作恶。你知道，如果主教这个时候把他送回监狱，是的，他将失去外面的世界，但是这个却会加强他里面的世界，却会加强他里面的世界。他会继续以原先的那种极恨、恼怒来掌管自己的人生，来掌管自己的生活，来掌管自己生命的主权，甚至受过的伤、走过的路都会成为他的骄傲和自义。拒绝恩典之后，他可以继续的掌管人生。各位，让我这样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充满了自义，即使我们像冉阿让那样已经很糟糕了，也会骄傲的说，我不要任何人的可怜，我不要任何人的说教，我不要任何人的怜悯，没有人有资格怜悯我，我受过的苦你们谁能理解？既然你没有经历我所经历的，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哎，这个叫骄傲和自义，对不对？这个叫骄傲和自义。不仅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人会骄傲和自义，看起来受苦的人同样会骄傲和自义。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都不理解我们，就像冉阿让一样。然而恩典总会破碎我们，恩典会破碎我们的自以为义，恩典会使我们受到羞辱，因为恩典会告诉我们说，其实原来我们即使经历的那一切别人不能理解，但是那位恩典的主是能理解的。那位恩典的主不仅能理解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他真的经历过。那位恩典的主不仅经历过，他甚至都有资格说我们，他要向我们施恩，向我们怜悯，他居然要来提升我们，他居然要来说教我们，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你知道受苦的人最大的骄傲是什么？就是谁的帮助也不接受。这某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是骄傲，谁的帮助也不接受，没人有资格帮助我。是的，在某个角度来讲，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人生的一种境地，你甚至在今生真的可以这样说，因为总有一些事我们经历的别人真的没经历过。但是只有来到福音，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没有资格这样说，因为耶稣基督他经历的事远远超出我们所能想象和经历到的。然而他施恩给我们。是的，恩典是会让人受到羞辱的，恩典会破除我们自以为是的人生态度。举个例子，如果有人送给你一本书，免费的，不用你花钱的，白白送给你，这个没有付任何的书费，邮费都没付，哎，这个叫恩典，对不对？然后呢，他对你说，哎，我发现这本书特别的适合你，对你一定会有帮助，你一定要好好看。然后你打开包装，发现书名叫做《如何对付自己的骄傲》。哎，各位，这个是恩典，对吧？但这个恩典会不会让你觉得被侮辱了？这个恩典是你所需要的吗？如果你不觉得自己需要这个恩典，那么这个恩典就会羞辱你。如果你觉得自己需要这个恩典，那这个恩典就会医治你。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不觉得自己需要这个恩典，那么这个恩典就会羞辱你。 但如果你觉得我真需要这本书呀，我就是一个骄傲的人，我透过这本书我真能帮助我，那么这个恩典就会医治你，就会让你欢呼雀跃，就会让你满心感恩。如果你不觉得需要，这个恩典就会羞辱你。是的，如果有人送你一本书，表明你是骄傲的；如果有人送给你一根拐杖呢，就表明我们是瘸腿的嘛；如果有人送给我们耶稣基督呢，那就表明我们就是死的嘛。这个侮辱最大，这个侮辱最大。为什么？因为这个恩典最大，因为耶稣基督的作用是起死回生嘛。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需要这个恩典，那这个恩典侮辱最大；如果你觉得你需要这个恩典，那这个恩典的医治也最大。感谢主。最终雨果告诉我们说，然而让领受了这份恩典，雨果说，然而让的心开始激动起来，他泪流满面，这是他19年来第一次流泪，因为他现在可以从一道光明当中看到自己的生命，看到原来在自己的受伤受苦和被不公不义的对待当中，自己的心灵也依然是丑恶的，需要被救赎的。各位，受苦本身不能使我们称义，连受苦本身都不能使我们称义。你见过一些受苦人说，哎呀，我们所受的那些苦你们听都没听过，那有一种称义感对吧，有一种骄傲感对吧。然而这道温柔的光照耀了他的生命，雨果说从此他的心灵不再一样。这就是恩典的故事。然而我必须说，在21世纪的今天，有多少的人依然一直在抗拒着这样的光，包括我们在教会当中经常聚会和敬拜的人，因为我们不太愿意接受恩典的，到某一个地步是这样的。虽然在一般意义上来讲，我们都说主啊，这个求你施恩给我，是的，没问题。但如果主真施恩给你，送给你一本书《如何对付自己的骄傲》，真送给你一根拐杖，真送给你耶稣说啊，那个时候其实是有挑战的，是有挑战的。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需要恩典，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本相，我们不愿意接受恩典，因为我们想要独立自主。我们想要继续原来的人生系统，继续原来的生活方式，我们不想承认自己不行，即使不行我们还不想承认不行。你想一想，21世纪的现代人几乎每一个人都要做自己的君王，做自己的女王嘛，这是一个网络流行语对吧，做自己的女王，别低头，王冠会掉王冠会掉。各位，这个就叫拒绝恩典嘛。低头是接受恩典的一部分呀。低头表明说我需要你的怜悯施恩，我伏伏在你的脚前，这个就叫低头嘛。别低头，王冠会掉啊！那个其实是什么？是拒绝恩典。而拒绝恩典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生命的需要。到一个地步，你想一想当代的年轻人，到一个地步即使不成功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失败，即使不优秀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平庸，特别是自己的孩子对吧，即使不高尚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卑劣，即使不行打死也不能承认自己不行。但是然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必须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是彻底失败的，彻底平庸的，彻底卑劣的，彻底不行的。不仅是不行，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先认下来，然后有一个好消息要临到你我，他叫我们活过来，他叫我们活过来，这才是好消息。如果你觉得自己活得活蹦乱跳的，有人告诉你说他叫你活过来，你给他两巴掌，你凭什么叫我活过来？我自己活得好好的，你敢叫我活过来？你什么意思吗？但是你只有承认自己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当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他叫你活过来的时候，你才满心欢喜，你才满心感恩，你才忍不住的激动流泪，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兄弟们，一切抗拒承认自己事实现实的光景，都是在抗拒恩典， 抗拒的背后都是骄傲和自义在作怪，抗拒的背后都是觉得自己很行，但归根结底，恩典确实会威胁我们的独立自主，恩典确实会威胁我们的自义和骄傲，恩典确实不给骄傲留下丝毫的空间，连我们的受苦也不能叫我们骄傲，当然我们的成功也不能叫人骄傲，他不给人的骄傲留下丝毫的空间，因为经文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因是凭借的意思，是管道的意思，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自己哦，乃是神所赐的赏赐嘛，神所赏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当使徒保罗论到恩典的时候，他没有给人的独立自主、骄傲自义、自夸自傲留下丝毫的一丝一毫的空间都没有留下，而这一点对很多人而言实在是太令人难以接受了。我们总想给自己留下足够的游刃有余的空间，对不对？好让自己游刃有余的去面对一些事情。人们天然想要抗拒这种自己无法游刃有余的说法，觉得自己被侮辱了。但是除非我们的眼睛被打开，发现自己不配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接受这个恩典。因此恩典有一个做法，它首先要把我们拉下来，它首先让我们落地，它首先让我们摔在地上，摔在地上拉下来落地的目的是让我们看见自己需要恩典，就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事实，先需要这个恩典。但是感谢主，恩典不仅要把我们拉下来，恩典还要把我们给提上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恩典把我们提上去。这个提上去若非借着那个天梯，唯一的天梯耶稣基督，是上不去的，对不对？意味着什么？拒绝恩典的人就悬在半空当中，既下不来又上不去，既不能落地认识自己的真相，又不能上去得到真正的荣耀和恩宠。然而认识恩典的人，真正认识恩典的人，既下得来也上得去，下来认识自己，上去看见自己在他里面的盼望。因为这个恩典给了我们全新的身份，全新的人生方向。这个恩典要做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这个事儿甚至是在逆转亚当的咒诅。亚当之后，人人基本的人生方向就是犯罪、作恶、自我中心、自私自利、行恶事，所思所想尽都是恶，在创世纪当中不断出现。但是这个恩典有一个逆转的结果，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阿们，这就是恩典的结果。最后讲一个小故事。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有一对国王和王后，他们爱民如子，得到全国人们的敬重。但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贫穷的小女孩，她非常的擅长刺绣，但是她其实身无长物。有一天她花尽了人生所有的，完成了一幅精巧的精美的刺绣，那是他空前绝后的杰作。于是他把这块刺绣缝制成一副精美的手帕，献给了王后。他来到王后的面前，对王后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刺绣，最杰出的作品，我希望把它送给您，因为我爱戴您。你知道这是小姑娘一生最好的东西，但是想一想，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小姑娘这一生最好的东西，其实比起王宫里一般的刺绣可能也还不如，对不对？这是事实嘛。哦，我觉得这多像我们啊，我们手里最宝贵的东西说，主啊，我献给你，在上帝的眼中也不过普普通通而已，对不对？这也是事实。但是王后看小姑娘的这个爱心、奉献、诚恳和对她的爱，她就满心的接受了。王后非常珍重的接受了这副手帕。哦，这个叫恩典，你知道吗？我的意思是，这个叫本身叫恩典。王后一点都不缺这块手帕， 虽然这块手帕对小女孩来讲是那么的珍贵，但在王后那里其实普普通通而已，但王后接受了，这本身叫恩典。各位，我们能行善，这本身是恩典，我们能侍奉主，能够被主接受，这本身是恩典呀。然后他不仅接受了，他还赏赐给这个小女孩各种各样的金银财宝，多到数不胜数，这又是恩典，对不对？神不仅让我们行善，甚至我们行善之后还有赏赐，对不对？是的，我们行善还有赏赐，我们不仅能行善本身是恩典，行善之后还有赏赐更是恩典。但是呢，在王宫里另外一个小女孩，她是皇室的成员，当她看见这个贫穷的小女孩的收获之后，心里就想，哎呀，王后只是收到了一副普普通通的刺绣，就回赠了那么多的礼物哈。如果我把我家里的那条钻石项链送给王后的话，那我收到的奖赏是不是应该更多，多得多呢？于是这个王室成员的小女孩就去见王后说，对她说，尊敬的王后啊，我这里有一条钻石项链，是我几年前收到的礼物，但是因为我深爱着您，所以我要把它送给您。其实你知道，这条钻石项链呢，对这个公主来讲只是众多项链当中的一条而已，普普通通的，当然比那个手帕贵重了千万倍，这个在客观价值上我们得承认，对不对？那王后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呢，她就坦然地收下了钻石项链，但是却没有下文了，什么反应都没有。小女孩看着王后就很疑惑呀，哎，为什么那个女仆送给你一块小手帕，你赏了她那么多金银珠宝，我送给你的是一条项链，钻石项链，你却什么反应都没有。这个时候王后对她解释说，其实那个小女孩虽然只是给了我一块手帕，而你给了我一条项链，你的这条项链贵重的多，看起来你的东西贵重的多，但是你所给我的这条项链只是为了想要得回你想要的一些东西，那么你只是把这条项链送给了你自己而已。你知道这中间的区别在哪里？人如果不明白恩典，人根本无法行善，人想要透过赚得什么恩典嘛？他想要透过送这条项链来赚得王后的赏赐和恩典，但恩典和赏赐永远都是赚不来的，恩典和赏赐永远都是降临在身上的，而不是赚来的。而这个王室成员的小女孩其实在最开始就错了，因为她想要赚得恩典，但是那个贫穷的小女孩她本来就没想要得到什么，她只是甘心的乐意奉献，但是那个恩典是降临的，确实她不配，一条手帕不配得那么多奖赏，但是那个恩典本身就是降临的，而不是赚得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如果不明白恩典的逻辑，有的时候可能连行善都是自私的，对不对？我们想要透过行善来赚得上帝拯救我们，赚得上帝的赏赐，赚得上帝的恩典，不是的，赚不来的，你的那一点点赚不来的，但是神乐意的赏赐给我们，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阿们。愿主带领我们认识这样生死之间奇异的恩典，他叫我们活过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如此的糟糕败坏的时候，你就让我们活了过来，恩典是如此的白白的，不付代价的，不是我们赚来的，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赚来的恩典，却同时对我们的人生要产生极大的震动和翻转，有的时候它甚至进攻我们的自我自主系统，进攻我们的骄傲和自义。当我们承认自己需要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被医治了，当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需要恩典的时候，这个恩典甚至会羞辱我们。主啊，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因为这个恩典不仅仅医治我们，也要真正的提升我们。 使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真正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主啊，使我们真正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不是把项链送给自己，而是我们坦然地来到你的面前，知道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而这样的恩典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就能医治我们一生的创伤。求主怜悯，你与我们同在，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